人的家里，终不今生永远引领至今，引领至今。 有句话叫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在食物匮乏的年代，狩猎是一部分人获取食物的传统方式，而随着科技发展，人们获取食物的方式更加丰富且方便。现在说到狩猎，就不是传统，而是残忍了。近日，在丹麦的海外自治领法罗群岛，1428头白海豚被当地人追逼至浅水湾后全部杀死，之后海豚的尸体散发给当地居民食用，这也是法罗群岛延续了多年的传统捕鲸活动。正所谓丹麦童话变噩梦，海豚遇难因传统。白海豚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何捕鲸活动会使它们遭难？这种捕猎活动对白海豚的种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白海豚的丹麦噩梦。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晚间20:16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8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以下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呢有关科技的新闻。第一件事情呢，说一说知识产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近对外所发布了一份报告，中国已经确立了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具体的情况我们和大家了解一下。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的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显示，中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排名从去年的第14位上升至今年的第12位，仍是前30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称，自2013年以来，中国排名持续稳步上升，确立了作为全球创新领先者的地位，且每年都在向前10名靠近，这凸显了政府政策和激励措施对于促进创新的持续重要性。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数据，中国单位 GDP 国内生产总值的专利数量高于日本、德国和美国，如按专利总量计算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单位 GDP 的商标和工业设计数量也是如此。不过在研究人员、高等教育入学率等指标上，中国仍落后于德国和美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认为，疫情期间许多政府和企业加大了创新投资、科学产出、研发支出，知识产权申请和风险资本交易继续增长，这说明人们日益认识到创新对于战胜大流行病以及确保疫情后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其实回头来看人类文明的发展，无论说是在哪个国家呀，我们实现了一个国家或者说一个地区的 GDP 的增长，其实呢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的之间的这个大和小啊是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刚才提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其实今天来看它是成为呢经济增长一个很重要的动力，而这个动力就是在于在科学技术上有多少的投入啊，以及呢在面对社会生产率提升的这个领域，科学技术能够在多大的时间内来提高社会生产率的这个效率。其实呢咱们国家也已经确立了，接下来我们要以呢科学技术来作为整个产业提升包括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专利也是显得格外的重要。刚才和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在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领域啊，其实我们要说高峰在哪里有很多的体现，但是大家公认的就是航天科技。其实美国的航天部门在过去呢在人类早些年航天科技发展的历史上呢是创下了很多的举措，但是后来呢随着整个时代的变换，其实美国的航天科技在曾经一度呢被大家认为是止步不前，最近呢来负责美国航天

海豚遇难因传统。白海豚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为何捕鲸活动会使它们遭难？这种捕猎活动对白海豚的种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白海豚的丹麦噩梦。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段，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我们和大家说到的话题呢，是和一起残忍的捕鲸事件有关系。就在几天之前啊，在丹麦的海外自治领法罗群岛，1428头白海豚被当地人追逼至浅水湾之后全部杀死，海岸线也被白海豚的鲜血染成了红色，并且呢持续了长达数小时。之后海豚的尸体被散发给当地的居民食用，而这个过程也是法罗群岛延续了很多年的传统捕鲸活动。根据当地的海洋生物学家来说啊，这是迄今为止所猎杀海豚、猎杀鲸豚类的数量最多的一天。法罗群岛呢，位于大西洋中的苏格兰和冰岛之间，数百年来呢，一年一度的捕鲸活动一直是当地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那捕来的猎物呢，也是许多当地人饮食的重要部分，但他们通常捕猎的是领航鲸。为什么这次捕猎的是白海豚？白海豚和领航鲸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对于生态环境有威胁的传统呢？这就是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静硕。静硕，晚上好。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啊，根据报道，在丹麦的海外自治领法罗群岛，有1428头白海豚呢被当地人杀害。但是实际上呢，记者在进行采访的时候啊，发现其中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就原本呢当地人想要捕杀的是领航鲸，但后来呢他们捕到的更多的是白海豚，所以呢白海豚也是遭到了大量的杀害。静硕，能不能先跟我们说一下领航鲸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它和白海豚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这个领航鲸的话呢，其实呢可能大家顾名思义啊，因为它这个名字叫领航鲸，因为我们过去啊看到很多的这个鲸或者是海豚，大家首先第一个反应呢都是在哪看得到呢？过去都是一些渔船，因为很多的这个这些渔船呀，在他们捕猎的这个或者说在他们抓鱼啊渔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鲸或海豚，所以实际上的话呢，所谓的领航鲸正是因为过去很多人呢在这个捕鱼或者是在这个渔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看到这样的一些鲸呢，它总是跑到这个船头，然后呢它因为它跑得非常快啊，这个游泳的速度比较快，这样的话呢大家总觉得啊它好像呢是在引领着这个船只往前走，实际上不光是领航鲸了啊，其实很多鲸或者是海豚啊，尤其是海豚这一类的，它们事实上呢都是比较喜欢在这个我们的船头船尾啊跑来跑去的，而且的话呢它虽然叫领航鲸，但其实严格讲它不是鲸而是海豚，因为它是正儿八经海豚科的，因为鲸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什么这个典型的蓝鲸啊、抹香鲸啊，还有就是我们传统上的这种须鲸类啊，或者说有一些大型的齿鲸啊等等，它们其实并不是海豚，因为海豚和鲸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是吧？对，我们可以注意到它们这个形态就不一样啊。这个你看，这个海豚来讲呢，一般都比较长的一个吻部，所以的话呢，这个严格讲呢，领航鲸虽然它叫鲸，但其实它是属于海豚。而且的话呢它也具有海豚这种习性，它们会成群的出没在或者说出现在这个就是船只的周围，所以大家总觉得它是有起到这么一个领航的作用，就是这么来的。其实的话呢它的那个额头啊非常的大，就是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隆起，所以它那个额头呢就导致它看着呢有点像，就是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吹泡泡的白鲸，所以它那个 鹅龙啊也是非常明显的， 对， 是那么一个隆起的状态。所以这个是这个领航鲸的一个特点。 嗯，就无论说是领航鲸还是说是白海豚，其实在当地人的眼中呢都是食物的一种。我来说一下啊，这次捕杀的背景。原本呢他们从海面上观测大约可能是200到300头，但是呢等到真正啊把他们赶入海湾以后，发现竟然是有1000多头，然后于是呢就对这1000多头进行了捕杀。其实呢新闻报道在描述当地人的这段反馈的时候呢，也说到当地人好像有一种是有这个误杀的这种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常年有捕杀经验的当地的渔民，他们真的从海面上很难算出说海水底下有多少头鲸鱼吗？ 这个我觉得有点不足为信啊。 嗯， 我觉得从他这个就是对外公布的这个解释来看，肯定我觉得就有点瞎扯了哈。如果真的是常年捕鲸或者说是捕海豚的，这帮渔民渔夫们哈，他们是非常有经验的，啊，而且没有经验的话，一般人他也抓不了，他也捕不了，这是肯定的，就说你换句话啊，就是说你让我作为这个研究动物的，而且我也能分得出来，这个是领航鲸，那个是白海豚，那肯定能看得出来啊，那个长相完全不一样，白海豚那个吻部很典型，就是典型的海豚的那个长长的嘴，是吧？那个领航鲸的话，它嘴短，然后它有一大背头，这一下就能看出来，它本来抓领航鲸，它顺便抓那个白海豚，一下又抓那么多，而且的话呢，一般来讲，它判断也是很容易的，为什么呢？就是说，你那个一般你从海面上看那个鲸也好啊，豚也好，它跳出来以后，实际上它海面上跳出10个来。那海底下可能就得有100只100条，所以这个数量基本上是可以大概能够判断出来的。而且你想，它这个捕的时候吧，这个我除非它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说，反正大家都去抓，你也抓我也抓，咱们没数，反正那个你看到多少咱们就抓多少。最后呢，可能以为这儿有100头，结果每人都去抓，每人都去抓，抓完以后一合发现哟。抓了1000多头，那可能就唯一的一个，就是说计划上可能我们要计划抓100头，但是最后呢，大家吸了满哈的全抓了那1000头，我觉得唯一能解释的就是这么一个，就是说他们之前的话根本就没有一个有计划的一个准确的数字，当然其实呢，你去看这个群岛上面的这些。捕这个鲸的也好，捕海豚的这些人来讲，实际上首先来讲，他们是一个世世代代就有这个传统，很多年以前，甚至几个世纪之前，他们就不断的抓这个领航鲸。但是它这个分布范围啊很有意思，它周围呢总会有一些这个白海豚，就是他说的叫大西洋白海豚。那它这个白海豚每年基本就是说。世世代代遗留下来的它的这个捕鲸的一个过程啊，你会发现它永远都掺杂着一些这个白海豚。就是我本来计划，因为丹麦那边就是说这个叫做什么 法罗群 岛，对吧？ 对， 这个法罗群岛它是丹麦比较远的一个北方的一个自治的这么一个区域。它这个地方的话，这些人啊一直都在抓这个领航鲸来吃，因为它那个刚才我说它巨大的这个额头啊、隆起啊，包括它身上的这个精脂啊，就是脂肪啊等等，非常丰富，所以过去无论是吃啊，用于工业上的油脂啊，还有他们包括早年用的这个能源的来源，就包括灯啊这些，它都依赖这个领航鲸，因为它这块就是一个领航鲸。重要的一个栖息地，然后再到，但是同域啊，就是我们专业上叫同域分布，就是同一个区域分布呢，也有这个大西洋白海豚，它也叫驼背海豚，所以它呢每年呢几乎都是抓领航鲸是它主要的目的，但是顺带手抓一些这个白海豚，但是今年的情况，可能我觉得还是我怀疑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今年。领航鲸群体数量并不是那么的多，但是今年的话呢，这个大西洋白海豚有大量的种群呢涌入到了这个区域之内， 但是什么原因这很难讲，因为现在不知道，也没有科学家具体研究。但是从现在捕杀这个现象，很有可能呢，就是确实这个区域比往年出现的大西洋白海豚可能要多， 嗯， 所以出现今年抓的比较厉害的这么一个情况， 嗯， 这是我个人的判断，就是从这个以往的这个历史来分析，以及对这个鲸两种海豚吧，其实应该讲两种海豚的这种分布的这个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的分析，我是这样估计的。 嗯 啊，所以我估计他就是今年之所以他补的这么多，是因为确实这个大西洋白海豚它在这里出现可能数量确实比较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嗯，这个数量比我们想象的多说明什么？是说明整个大西洋白海豚的种群数量是恢复性的增长，还是说明呢我们刚才讲到的领航鲸它的数量是大幅的下降呢？ 这个都说明不了，就是它只能说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但是它因为这个像海豚也好啊，还有鲸的这种迁徙迁移的时候，虽然每年往往它是有一定固定的路线的， 嗯， 但是鲸和海豚在某个海域的出现也不是完全遵循着完全每年完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规律。就是说它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区域啊，就是这个法罗群岛，它过去可能也就500头常见的一个群体，这个白海豚，但是它有可能由于各种其他原因，其他区域内的有些群体它可能走的这个通道，或者是同时出现在这个海域，比如说它在迁徙或者说迁移的过程当中要路过这个法罗群岛的时候，比如说像以往的年头，它可能有100头200头在这个时间点过，但是今年有可能比如说地磁啊，或者是什么太阳黑子什么什么这个温湿度， 嗯， 或者大洋洋流的变化等等等等各种的复杂的环境因素交织在一起，它有可能就导致今年可能10个家族全都在同一时间出现在这片海域，它就可能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种群相对来讲比较多的情况。 嗯， 当然也有可能也有小年也有大年，可能大年的时候在这个一定的时间内可能数量非常多，有可能就数量非常小。 嗯， 所以呢其实并没有一个很确凿的证据证明说它就是种群在增长了或者种群在下降了。 嗯， 但是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胁物种红色名录对这几种白海豚，我们也叫驼背海豚的评估，因为像澳大利亚，像印支啊，就是印支半岛到太平洋这一带，当然其实我们国家中华白海豚也是其中的这一种， 嗯， 然后包括像大西洋的，而且实际上大西洋那边的话还有一种叫做这个也是一种驼背海豚，但是跟这个大西洋也认为甚至可能是同一个种， 嗯， 那它的那个种群啊都是在急剧下降的，啊，急剧下降的，所以的话呢，这几种白海豚哈，要么是易危级，要么是濒危级，要么是极危级，就极度濒危， 嗯， 换句话说，它们的濒危的状况都和大熊猫相当，或者比大熊猫还要更加珍贵。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甭说杀死1000多头啊，你就是任何这几种啊3-4种的这个白海豚啊，任何一种的数量如果一次性的被捕杀了1000多头，对整个白海豚的种群的打击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事件应该还是影响是比较恶劣的。我觉得对于大西洋白海豚来讲，种群影响是比较复杂的， 嗯， 啊，可能是一个比较致命的打击。 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闻啊，尤其是大家要是有兴趣上网去搜一下图片，真的是非常的惊悚，整个的海岸线的海水全都变成了红色，而这些红色都是被屠杀的海豚的血呀，把这个海岸线都染成了红色。那么回头讲来啊，这个当地人说呢，这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 而且呢，说这个传统的为什么会保留到今天，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啊，是讲当地人也要吃肉，而法罗群岛呢，相对而言啊，距离大陆比较远，那么他们想要吃肉呢，就得通过其他海运的方式或者空运的方式，这个碳排放比较多，所以呢，综合来综合去，最后觉得还是杀领航鲸、杀海豚啊，这种方式对自然或者说对气候更加的友好。你怎么看他们的这个传统，以及我刚才说的这个说辞呢？ 哎呀，这个理由确实，很让人这个不能够完全信服哈，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交通多发达，是吧？ 嗯， 我们现在这个吃各种的食物也好啊，吃各种肉也好，那进口是一个很常规的、很常见的这种经济现象。我们去通过进出口啊、食物啊等等。我觉得这个理由呢，确实让人家很难以接受哈、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来讲的话，那么这一带，这个海豚也好，或者这个领航鲸也好，那么他们世世代代来吃这个事情，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过去的话呢，这个群岛上啊，法罗群岛来讲，它确实离大陆比较远， 嗯。 当地的话呢，它也没有这种传统的畜牧业，就是说它也没法养，因为其实岛上它很荒凉， 嗯， 它本身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牧草，说是养牛啊、养羊啊这些东西是很难的， 嗯， 所以过去也没有这个传统，所以他们的传统来讲，确实就是世世代代都是在以吃鲸肉为主。那你要说像过去大家都知道这个爱斯基摩人是吧？啊，或者因纽特人等等。他们那时候那就完全吃海豹，是吧？吃这个鲸、 嗯嗯、 啊，这是他们的主要的食物。这个确实跟地域是有关系的，因为那个环境下，它只能以这些动物作为重要的营养蛋白的来源，是吧？所以他就要吃这些东西。 嗯、 就是说，当时过去的这些人呢，他是依赖于这些鲸或者海豚来生存的，或者说海豹。它是依赖他们生存，如果他们不吃的话，他们也没得别的吃。 嗯， 这时候他们必须的，也不得不的去捕杀海豹，或者是鲸，或者是海豚。但是的话，你今天的整个的全球的经济这么发达，而且它又作为它实际本身又属于发达国家啊，它就是属于丹麦的嘛、 嗯， 对吧、 嗯？对。 而且它虽然可能远离大陆，但实际上的话呢，那现在这种方便的交通等等呢，也是能够给他们提供比较足够的便利，而且实际上这个国际社会对法罗群岛一直是非常宽容的，包括国际捕鲸委员会，它是给这个丹麦也好，或者说包括法罗群岛在内的北欧很多国家都是有捕鲸的配额的。 哦， 这个配额每年你像国际捕鲸委员会它都要分配，包括给北欧的几个国家， 嗯， 什么挪威啊、芬兰啊、瑞典啊，包括丹麦啊、冰岛啊，然后加拿大呀、美国呀，实际上包括日本都是给这个配额的，就是说我允许你在一定的范围内或一定的种群数量下就控制下，你去可以捕杀， 嗯， 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的。但是这次事件它不同的就是，它往年都抓，它往年都捕，但是它今年居然一下就杀死了1400多头的这个大西洋白海豚。 嗯， 这个事情的话，那还是就是完全超出这个计划的。 嗯 啊，这个过去的话，你像去年前年，我也查了一下这个数据，过去他们往往就是说同时也是要抓领航鲸，啊，抓几十头或者上百头就已经了不得了。然后一般的话呢，这个那像大西洋白海豚的话呢，他们一般也就抓几头或者几十头。 嗯， 但是今年一下就搞到了上千头，所以这个是和以往来讲就是很不能理解的。过去历史上曾经一次性抓的最多最多的话，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抓过1200头，但是这次发生在现在是吧？它一下居然是超过了1400多头啊，这个确实让人不能够理解。 嗯，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比较严重的哈，对整个鲸和海豚的种群是影响比较大，因为它还不像抓别的。你比如说，过去我们 批判一些国家去捕鲸。过去我记得跟玉龙啊，我们也做过类似的节目，就是讲到捕鲸的这个事情。但是你会发现，过去其实抓的，比如说平底海豚，它也叫这个宽门海豚。 嗯， 这种海豚的话，它种群数量非常的多呀。 嗯， 它实际上，当然可能我们作为这个人类来讲啊，这可以和海豚发生共情啊，可以去感受海豚这种高智商的这个伤心啊、悲伤啊等等等等，它是有复杂的情感，它有发达的大脑，对吧？ 嗯。 那么我们可能觉得，哦，我们不应该去杀海豚。即使这样的话，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动物学的或者说生物学的这个角度来讲，确实我们呢也至少知道，像宽门海豚呀，它的野外种群数量还是比较多的，在海洋当中它有这个几百万头或者甚至上千万头。所以它数量是比较巨大的，这种情况下捕杀个几百头啊，我觉得可能确实对种群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或者说它恢复起来还是比较快的。但是你要知道，这种濒危级的大西洋白海豚啊，甚至搞不好都是极危级的这样的一个物种，那它居然一下杀死了这么多，那这个对这个种群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你居然还这样的一个理由说为了减少碳排放，这个理由的话我觉得确实不够成立，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让人觉得挺悲哀的。 那现在这个事情呢已经出了1428头白海豚呢全都已经死亡了，你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对于包括你刚才提到的捕鲸协会啊，包括整个全球范围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组织啊，能够让他们有一些说服的力量，来说服法罗群岛，说服更多的一些有捕鲸传统的国家停止捕鲸？因为现在的种群数量跟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比起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现在再继续捕下去的话，那迟早会捕完的呀。 其实这个趋势确实如此啊，因为刚才讲到，你比如说我说到这几种白海豚，它可以说基本全都是这个受威胁的动物。对，就是他们要么是濒危级，要么是易危级，要么是极度濒危，就是非常危险的。那你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来看的话，也就是说这些物种它本身的种群数量就已经非常非常低了，但你现在呢还在不断的捕，那其实呢对整个这个无论是领航鲸也好啊，或者说这些其他的白海豚呀，或者涉及到可能其他的一些鲸或海豚的物种来讲，那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你按照你比如说咱们国家呢，其实就是实施的都是比较严格的保护的措施。所有的鲸和海豚早在1989年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出台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的鲸和海豚都列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要么是一级的，要么是二级的。当然过去的话我们划归的一级的比较少，像过去呢主要就是白鳍豚呀，中华白海豚是一级啊，其他的是二级。但是现在的话，我们今年2021年2月份新颁布的新的保护法来讲呢，就是把好几种，比如像抹香鲸啊，包括蓝鲸啊，包括有一些温鲸啊等等，全部都给它提升成一级。所以的话呢，我们本身对鲸和海豚的保护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实际上全世界所有的鲸和海豚都或多或少的来自于人类捕杀啊、吃肉啊、获取鲸油等等这些威胁，所以这些威胁从来没有消减过、削弱过，甚至一直在不断的加剧。到今天我们看到啊，丹麦法罗群岛出现了这种大规模的一个屠杀的事件，其实呢也是对整个的这个鲸和海豚的野外的保护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包括什么海洋协会啊、海洋组织提出这个反对，甚至也有人提出应该严格的以法律的形式来规范法罗群岛的这种捕鲸的行为。因为他们其实是按照传统捕鲸方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按照这个一代一代的，其实就是祖传的一种方法，就是说我看到这个鲸或也好，或者海豚也好啊，我看到它跃出水面大概有多少只，我判断一下总体有多少只，那我取一部分 当然他们也没有说全部杀死，他们每次呢其实传统上也是要保留一些，他要可持续的嘛， 嗯， 他认为这是一个再生的资源，要进行可持续的利用，所以他确实不捕杀，并不是捕杀全部，但是的话今年正是因为可能因为本身这个海豚自身的种群来到这个地方的一个情况，我们就是当地他没有很严格的掌握好，所以他们出现这样一个误判，姑且认为它是一种误判，那么它导致今天的问题。 嗯， 但实际上现在我们并不知道一个真正的真相或者是内幕，就是说他到底是为什么抓了这么多。 嗯， 对吧，他的解释是说我可能以为是没多少，结果他抓了这么多，他的解释就是这样。但实际上呢他并没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科学的一个规划，甚至的话呢他每一个捕鲸者是不是有一个国家颁布的或者说国际组织允许的一个资格证， 嗯， 对吧，他有这个捕鲸证，那么是允许每一个人到底抓几头也没有这个规定， 嗯， 这个国家也从来没有明确的去规定说每年我们到底控制在多少额度的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它是按照过去遗传下来的几个世纪的一种传统的捕鲸的方法，用这样的一个方法最终决定它要杀多少头， 嗯， 所以导致了今天这样一个惨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方面比较主要的原因啊，当然各种说辞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确实还是在于需要丹麦政府也好或者是当地政府也好应该出台一个比较严格规范的一个管理的办法， 嗯， 或者说是甚至它的法律， 嗯， 是这样才能够真正控制，说不能够随便的乱捕滥猎啊，乱捕滥猎导致的恶果就是你根本就控制不住，你就不知道，你以为你抓了我以为我抓，结果发现其实咱们都抓了，最后导致是数量惊人的这样的一个捕杀的数量。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在想，各个国家呢都有自己啊成百上千年沿袭下来的传统，但是呢，传统虽然很好，时代也是在变化。传统的沿袭呢，在某种程度上是文化的沿袭，这个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某种象征或者证明。但是呢，当时代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传统也要随之有变化。比如我们今天看到杀鲸、杀海豚的这个传统，其实放到今天来看，这个绝对是对当今的生态环境的一个巨大的破坏。那么这个传统如果短时间内不能彻底消除的话，还需要保留的话，我特别赞同刚才金硕所说的，是不是可以出台更加详细的一些法律法规来对它进行规范，这样才能够保持呢自然界当中的物种一个可持续的发展。那么今天呢，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国家动物博物馆的副馆长张金硕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金硕。 好，谢谢玉龙，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救救我！救救我！我不行了，我要死了！ 什么？啊，甄浩片，你在说什么呢？我是你二姐甄浩信啊，你别慌，你看看我。 二姐，我被狗追了。听到这么悲惨的故事，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对不起啊好骗，但是你说的实在太有画面感了。 我在前面跑，他在后面追，我百米冲刺，他紧追不舍，比好莱坞的大片还要刺激呢。 你说的越来越好笑了。 那我说，我觉得他还咬了我，你还笑得出来吗？ 什么？你被狗咬了？ 那你赶快去打狂犬疫苗啊，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 二姐，你不知道吗？现在的最新消息说，狂犬疫苗已经没用了，有人及时注射了狂犬疫苗还是病发身亡，所以啊我才这么绝望呀。二姐，我年纪轻轻就要离开你们了，你们可不要太想我，我的那些玩具啊模型啊就留给我们那三岁的侄子吧。 啊，好骗呐，我可怜的弟弟。 二姐要记得，我是爱你的。 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演戏吗？ 啊，大哥，这可真是生离死别。好骗说他被狗咬了。 那你还坐着干什么？赶紧去咬回来啊！不对，赶紧去打狂犬疫苗啊！ 大哥，狂犬疫苗没有用，有人打了还是死了。 嗨，事情紧急，先跟我去医院，我边走啊边跟你解释。 大哥，你快点说吧，打针真的有用吗？ 直到今天，狂犬病依然是全球唯一发病死亡率接近100%的疾病，也是目前治愈率最低的疾病之一。但狂犬病通过注射疫苗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此外，如今不少医院也会给患者注射免疫球蛋白，作为辅助治疗手段，它能对应的中和狂犬病毒，增强咬伤后机体免疫力，促进伤口恢复。 你说的我们都了解，但是为什么之前那个人还是去世了呢？ 注射狂犬疫苗之后，确实依然有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比如伤口很深，导致处理不彻底，或者在注射疫苗前，狂犬病病毒已顺着神经开始蔓延，最后形成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导致呼吸衰竭。还有可能啊，是注射了疫苗之后，患者的体内还没有产生抗体，狂犬病病毒已经开始沿神经蔓延。但这不能断言狂犬疫苗是没用的，所以一旦被犬类咬伤，一定要及时注射狂犬疫苗。说起这个，陈好骗，你被咬到哪儿了？你给我看看。 好像是手掌。 好像， 我也不确定它咬到我了没有。 我看看。 喏， 你手上连个伤口都没有。哎，你跑什么呀？ 我突然想起来，我要去把我的玩具模型收起来，免得被侄子拿走了。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同样询问着自己，谁在爱你？你在爱着谁？ 谁在 爱？